第49集，我就是这么酷。温小辉这一吆喝，抱着看八卦的心围过来的路人越来越多。剑南脸上挂不住了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温小辉抡起手里的牛仔外套，劈头盖脸地朝他脸上抡去。剑南拿手臂一挡，随即就被温小辉一脚踹在腰眼上。把人踹倒之后，温小辉冲过去，用外套狠狠地往剑南身上脸上抽。剑南被抽了好几下，才勉强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抱住温小辉的腰。两人双双扑倒在地，剑南的拳头朝温小辉的脸砸了过来，温小辉歪头一躲，指骨擦过脸颊，火辣辣的疼。温小辉最恨别人碰他的脸了，抡起拳头朝剑南的肋骨和皮上砸。他知道人身上所有的要害，也知道多少力道能造成多大的伤害。这些都是他那个特种兵退役的老爸教的。虽然他爸的毕生心愿把他培养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纯爷们儿没有实现，但确实教会了他怎么打架。所以同样是娘炮，罗瑞从小被欺负到大，他从小横到大。剑南被打得腰都软了，但他仗着体型比温小辉大一圈，也揍了温小辉几下。温小辉始终无法从地上爬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感到身体一轻，偏头一看，剑南被黎硕抓着手腕拎了起来。只见黎硕一脸冷静地朝剑南的膝盖狠踹了两下。剑南跪下之后，黎硕一脚踩住他的背，将他的两只手反拧到背后。温小辉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早已忘了还有黎硕在，心想自己苦心经营的娇弱小绵羊的形象全都毁了，索性也就破罐子破摔了。 谢谢。 不客气，怎么处理？ 温小辉刚要回答，突然发现那女的想跑，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她的头发。 贱货，敢叫我朋友的男朋友还想跑？ 温小辉一脚踢在她的膝盖弯上，迫使她扑通一声跪下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怎么样？ 道歉。 小爱已经傻眼了，愣在当场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围观群众兴致高涨，跟着起哄让女的道歉。女的满脸通红，都快哭了。温小辉捏着她的下巴，让她面冲着小爱 道歉，不然把你衣服扒了。 对不起。 小爱，你听到了吗？ 没有。 大声点。 对不起。 再大声点。 对不起。 温小辉这才放开了他。女的站起来就想跑。 站住，我说你能走你才能走。 那女的又哆哆嗦嗦地回来了。温小辉走到剑南面前，先踹了他两脚。剑南用力挣扎，无奈被黎硕控制得牢牢的。 小爱，过来，打，打到出气为止。 小爱咬着嘴唇看着温小辉，有点不敢下手。 打呀，这种傻逼留着过年啊。 围观群众又跟着起哄。 小姐姐别怕， 打他， 抽他。 小爱心一横，一耳光扇在剑南脸上。 这个不够响。 小爱眼睛红了，开始左右开弓，对着剑南狠狠扇了十几个耳光，抽得气喘吁吁的。温小辉晃了晃肩膀。 小爱，累了是不是？我帮你。我抽死你丫的，敢欺负我们小爱。 他接茬又抽了十几个耳光，抽得剑南嘴角都泛血丝了。温小辉最后踹了他一脚，让黎硕放开他。 滚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小爱了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 剑南领着那女的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温小辉把小爱塞上了黎硕的车，三人快速撤离了现场。在车厢里，小爱闷声哭了起来，温小辉抱着她轻声安慰着。 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 黎硕从后视镜里看了看他们，忍不住笑了笑。把小爱送到家之后，温小辉决定今晚留下来陪她睡。他让小爱先上楼了，想跟黎硕单独道个谢。黎硕倚靠在车门上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。温小辉有些尴尬地摸了摸头发。 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发誓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 他在黎硕面前从来没有嘴贱过，一直都按照黎硕良家妇男的喜好装得乖巧温顺讨喜。今天让黎硕把他的本性彻底浏览了一遍，本来黎硕就对他不感兴趣，这下能彻底拜拜了。 你确实让我很意外。 温小辉干笑两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黎硕突然伸出手，手指轻轻触碰他的脸颊。 疼吗？ 还好。 温小辉感觉心脏漏跳了一拍，对黎硕突如其来的温柔感到不知所措。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看？ 不用，嘴都有点肿。 温小辉感觉那手指好烫啊，把他的脸都烫红了。 其他地方呢？也没事吗？ 没事，其实我打架挺厉害的。 说完他就后悔了，他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？不是说好了要装良家妇男吗？ 你今天挺让我意外的。 我平时真不这样。 你平时像个包装精美的洋娃娃，今天的你反倒真实多了。你为朋友出头的样子很仗义，很帅气。 大哥，你口味有点重吧？是吗？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有正义感。 这样很好，证明你是一个真诚的朋友。 温小慧都被黎硕说的不好意思了。其实他这个人吧，就是特别的护短，他认定是自己人的就会尽全力护着，这点遗传他妈。 但是你今天的做法并不很可取，虽然一时痛快了，可也有可能招来报复。 是。 温小辉也知道自己做事冲动不计后果，很容易惹祸，可只要火气一上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。他不怕那剑男报复他，只怕小爱受牵连。 你有那个男的的联系方式吧？我来帮你处理吧。 不用，怎么可以麻烦你？ 不麻烦，我有很多律师朋友，今天的事我也参与了，我也要避免自己惹上麻烦呀。 不好意思啊。 不用道歉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能帮到你和你的朋友我觉得很欣慰。回头把那个人电话发给我，以后你就不用管了。 谢谢。 你中文名字叫小辉？ 是。 别一直好听多了。 温小辉看着黎硕微笑的眉眼，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。目送黎硕走后，温小辉上了楼。小爱抱膝坐在沙发上，见温小辉进来，眼睛通红地看着他。 小辉，我不想牵连你的。 这时候还说这个干什么？你只告诉我今天爽不爽？ 爽，爽呆了。 那就好。 小何，你今天帅死了，特拽，特爷们儿。 那是，我就是这么酷。 我今天叫了你好多遍小辉，你都没骂我呀。 我让你叫一叫呗。我突然觉得这个名字其实也挺好听的。 第二天，温小辉照镜子的时候尖叫了一声， 我靠， 因为他的半边脸肿得特别厉害。小爱冲到卫生间，一看到他也吓了一跳，然后特别内疚地看着他。 你陪我试吃炸鸡。 你不怕胖啊？ 吃完才有力气减肥。 两个人就这么难兄难弟地上班去了。温小慧在工作室里又被围观了一把，去罗瑞的店里再次被围观了一把，一天下来心情糟透了。罗瑞听了他的一举后连连拍手， 大快人心啊，我要是在就好了。 你在也只会叫，有毛用？ 我可以跟你助威啊。 温小慧瞪了他一眼，